我買咗三十幾平方米嘅呢度啊！ 住雪只為度涼吧， 即係有好多值得大家去理解嘅問題。係台即係新北市嘅即係名產。 敏踩場，現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好，最後一節，咁啊，嗱呢一節咧，我要講咩咧？就講阿袁弓儀佢籌組嗰個所謂香港議會喺海外啊，阿袁爸爸好巴閉噶，佢呢幾年好出名嘅。咁啊，同埋我一個都叫係相熟嘅朋友，亦都係新聞界嘅。即係資深新聞界的嚇，即係個名字搞錯，袁弓儀喺嗰邊啊，嗰、那個唔係袁弓儀嚟，嗰、那個何良茂啊 ，OK， 嗰個係何良茂啊，袁弓儀啊，唉，呢個先係袁弓隔離嗰個何良茂 ，OK， 仲有一個梁仲恆，三個咧就俾國安唔係俾呢個即係保安局點名啊，即係要通緝佢哋啊，咁就話咧呢、這個。其實是上個禮拜的事嘅，佢哋喺多倫多咧就即係，但係我見唔到梁仲恆嘅，咁就係何良茂同阿袁弓儀坐喺度啊開記者會係嘛，就介紹呢個香港議會啊要籌組呢個香港議會，咁我都立過下香港議會係講啲咩嘅啊咁，但係我就而家喺度唔會批評佢呢個所謂香港議會先啦，係咪？但我個人嚟講咧，我對所有呢啲海外呢啲組織咧。我是四個字叫興趣缺缺，我是不會有興趣的 ,ok? 但我們又不可以去反對人家有這些組織，或者要看它成立了之後做些什麼事，我們才可以批評，現在說沒用的。那保安局就點名這個香港議會的發起人袁弓儀、何良茂和梁仲恆，梁仲恆呢就大家都知道了，是不是就跟游蕙禎兩個都被人 DQ 了，那麼又都是即是有案在身，咁啊，即系尤慧清就即系服刑完毕啦，出咗嚟好耐啦，咁啊梁仲恒咧就即系走咗啦，啊咁啊而家等于系流亡海外啦，咁亦都系好活跃啊，话佢哋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，颠覆国家政权，警方依法追究，缉捕有关者归案，啊通缉佢嘅系。三個人又身在海外啊，咁啊梁仲恒就冇收到警告啊通知，就对于被指违法。冇擔心太多啊，冇辦法擔心太多，呼籲港人參與香港議會投票前就留意風險咁。咁呢啲我都唔去評論啊，咩點樣投票啊？即係我都幾覺得即係呢個點樣選呢個香港議會，我都有好多疑問嘅。咁但係呢個時候咧就唔適宜講呢啲嘢嘅。你通緝佢，喂大佬佢十劃都未有一撇係嘛？仲有入咗香港議會裏邊。有了香港議會成立了之後啦，咁佢成立仲要選咗先係成立喎，咁點樣叫做顛覆？喂，我當係一個屌咧，喂一個論政嘅組織啫嘛，佢可以有權力嘅咩？呢個組織點樣顛覆你個國家政權咧？請問係咪？呢啲都雖遠必誅，係咪？要通緝咁夾咁巴閉，喂你仲有言論自由嘅？喂，佢組織香港議會仲喺海外，唔係咧香港嗰個言論自由嚟嘅，人哋當地政府都唔會。不会阻挠他，你在阻挠什么？是吧？他整个加拿大议会都可以的，是不是？他的论政团体来说，他没有参政权的嘛，大佬，是吧？他没有权力的嘛，你说什么在这里，是吧？类似这些组织很多啦，是吧？那喂，六四之后这么多，喂，那些民运组织，是吧？又叫中国民主党，又有什么都有，是吧？那些你不通缉他？你不说他颠覆国家政权， 你保安局嚟都共产党都冇话呢啲组织颠覆国家政权噶喎，系咪啊？即系冇话话你违反咩法咩法咁样话你噶喎，冇噶喎，系咪啊？冇话通缉啊，唔系最少冇话通缉佢先啦，系咪？咁佢又话通缉魏京生咩噶？你谂下人哋美国公民嚟嘅大佬，咁你而家呢一班好多都系，譬如何良话加拿大公民嚟噶，系咪啊？咁你叫加拿大，如果加拿大同香港有互相引渡嘅條例，咁你咪依家叫加拿大引渡佢翻香港啊？屌你白痴嚟嘅真係，係咪？咁呢啲我哋即係有啲人就樂觀其成啦，就希望會繼續為香港發聲啫，係咪？咁有乜問題啫？係咪？咁至於佢成立咗個組織之後，咁我哋先就佢嗰、那個即係、就是、成立嘅過程裏邊出現啲咩問題，我可以評論係咪？但係今時今日喂。他现在只是筹备你就通缉他的。这种通缉是一个政治压迫你的政治迫害来的，还有你是一个政治恐吓来的嘛。这些是恶行来的嘛。但对于这些恶行言公而的心抱是大力支持的。屌你们大义灭亲犀利的真的。言公而筹组海外香港议会就被通缉。容海恩就中国文革病毒上身就批斗家用，屌你真系！嗱，我咧就唔中意讲是非嘅，唔中意讲是非就系狭义嗰种是非，讲下人哋嘅家庭啊，譬如有啲人话啊，呢家人都好得意啊，袁微明又一样，啊袁微昌又一样，跟住袁公瑜又一样，啊容海恩又一样，哇！真系一家几种立场嘅，咁啊而家袁微明两公婆去咗加拿大啦，喺温哥华啦，系咪？系嘛？咁啊，袁微昌同容海恩喺香港啦，系嘛？咁啊，袁微昌啊，曾经喺2020嗰个立法会选举嗰阵时就即系俾阿田北俊吓、啊、就即系收编咗，就准备去参选立法会会议员嘅 ，OK 系嘛？咁佢嘅立场就一定系所谓相对比较中立噶啦，系咪？哇，个老婆你睇咁样嘅，咁你信唔信两公婆一个咁一个另外即系？不至於南言北切咧，但係嗰個政治嘅嗰個取向咁樣嘅，係嘛？咁但係即係佢哋係一個良好嘅典範嚟噶嘛？就算不同政見都可以瞓埋一張牀啦，起碼係嘛？哇！但係你容海恩可以出個聲明喎、啊，大佬，你睇個聲明噏乜？回應海外籌組所謂香港議會，我寫啊嗱，梁仲恆。袁公瑜、何良茂等人在海外籌組所謂香港議會，宣稱將選出一批在國際上代表香港人發聲香港議會成員。毫無疑問，香港議會是一個有計劃、不顧一切後果、全心惡意顛覆特區政府職能以及破壞特區政府組織。喂，正如我頭先所講，香港議會你為香港人發聲啫嘛，就算有個咁嘅議會，咁樣點樣叫顛覆你特區政府啊？嚇、啊？跟住第二段，唔係你唔使再放我大頭啊！等我講完呢段先啦 ，OK？ 係咪？香港國安法第22條清楚列明，任何人組織、策劃、實施或參與實施以非法手段之罪，顛覆國家政權行為，嚴重干擾、阻撓、破壞特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，即屬犯罪。簡言之，任何人或組織，無論身處何地、以何種方式或身份，只要涉嫌組織、策劃、實施或者參與實施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行為，就要受到法律的嚴懲。故此，我全力支持警方根據香港國安法第37條，嚴厲依法打擊所有違法活動，以儆效尤。我亦都在此呼籲香港市民，要與任何違反香港國安法人士或者組織劃清界線，避免以切勿以身試法。嗱，你講過第22條係嘛？咁而家香港議會點會構成嗰個22條嗰個罪行嘅證明啊？嗱，我講呢、這個，我哋唔講是非就唔講人哋家人啦，係咪？唔講人哋私人嘅事，呢、這個唔係私人嘅事。而家呢個真係是非，就是、大是大非，係嘛？保安局呢個做法係惡行，係窮兇極惡。擁有權力的人窮兇極惡，要追殺你去海外那些為香港發聲的人。 如果呢個邏輯成立，呢種做法係被認為係合法嘅喺香港，咁好多而家海外嘅人都好危險，係嘛？你去參加一啲即係話七二一啊，係嘛？或者七一嘅遊行啊，海外啊，你全部都係顛覆國家政權噶啦，咁係咪全部都要通緝咧？係咪？嗱，當然有啲人話佢個目的就志在阻嚇你啲人去參加呢啲活動。容海恩大义灭亲，当然要加个引号啦，系嘛？袁眉昌情归何处？咁呢个就八卦啦，系嘛？咁但系都唔系嘅，情归何处唔一定系指感情，系嘛？即系喺呢种情况底下，系嘛？即系呢个唔系讲你袁眉，即系你袁眉昌啊，因为咁样个老婆咁样，我同佢即系个感情就破裂啦，我就啊。即係我離婚啦，我娶過第二個啦，咁我嗰個情唔係講呢種情，就係你袁眉昌究竟你個情，即係喺而家呢種情況底下，你老婆同你老豆，屌你個情歸何處咧？我意思係咁樣，容海恩而家就大義滅親，喺佢嗰個角度嚟講，屌你咩？即係佢愛國啊嘛，係咪？佢大義滅親，咁你情歸何處咧？即係呢啲咧，唔係你袁家嘅一家之事，而係容海恩呢種做法，就係文革病毒上身，香港就會出現跟住落嚟。如果似即係呢啲風氣一吹落去嘅咧，冚家產就老豆鬥仔，仔鬥老豆，老豆舉報個仔，個仔啊舉報個老豆，就將會出現噶啦。跟住落嚟，係咪？香港唔係咁噶嘛，係咪啊？香港如果變成咁，大家睇下文革，文革已經被中共定性為一場浩劫，係咪？呢、這個老人家一人因為孤身喺海外，係咪？奔走呼號，起碼我哋而家睇到咁啦，周圍即係去搞即係支持香港嘅呢啲咁嘅民運嗰啲運動，係咪？我今次去美加，周圍都有同我講員工而家啊，佢而家喺加拿大，佢而家喺洛杉磯，佢而家喺邊度咁樣，係咪？我有個中學同學，係咪？甚至乎即係喺佢嘅餐廳裏邊，啊，即係應袁公儀嘅要求，就辦咗一場幫呢一個蓬佩奧募款嘅餐會，唔係幫香港人募款啊，幫蓬佩奧籌募選舉經費第一場就喺我同學間餐廳舉行嘅。OK， 我今次都有去嗰度食飯喺 Fremont， 嗰次都好犀利啊！咁，喂，嗰間餐廳唔係好大間，係嘛？但是就是做西人生意的 ,OK? 那一場餐會可以15萬美金，好犀利的。那就是袁公儀在那裡，就是 他安排的，那就是我的同學間餐廳那裡舉行。那在海外都經常做這些事的啦，他現在這兩三年都經常做這些，離開香港之後就這樣啦。我就跟他是不認識的，等於我第一次見他呢就是2012年立法會選舉，我是人民力量的 ,OK? 咁新界東嗰個人民力量的名單呢，就是排第一的陳志全，第二的袁微明。咁新界東舉行的呢個造勢大會的時候呢，佢老人家又在現場 ,OK? 我計都冇同佢經過一句。當時我感覺佢唔係咁激烈反共嘅人嚟嘅 ,OK? 咁啊，當然人係會變嘅，係咪？咁而家今時今日，哇！係俾個心婆喺度批鬥佢，係咪？開佢名嘅大佬係，係咪？屌咩？如果你從中國人嗰個角度睇，喂，你人倫，喂，你真係有違人倫啊，大佬，係咪？你大家唔同政見啫嘛，喂，你即係認為佢係犯法，要嚴懲，屌你要嚴懲個家公，你老尾真係，哇！即係嗱，呢個係從即係。從人性嗰個角度出發，喂，呢啲文革嘅一種滅絕人性嘅呢種歪風，而家吹到嚟香港啊嘛，係咪？佢唔係一個特殊或者個別嘅例子嘅，容海恩呢、這個，係嘛？所以你唔好當我講八卦，呢、這個係俾大家有一個警惕，香港係嘛？喺可見嘅將來， 呢啲咁嘅所謂老豆鬥仔，仔鬥老豆，當年啊六十年代中國嗰個文革出現嘅呢啲慘劇會陸續喺香港出現嘅。所以點解而家香港人走得嘅就要走，就係咁解啦。OK， 今日講到呢度啊，咁啊，唉，真係好無奈啊，係咪？拜拜。